知所在，自然自在。供稿人党秀坡。上海夏庆老和尚一生持戒念佛，终成肉身菩萨，为僧人做出了楷模，为佛法做出了证明，也使无数梵语得到了感化。现将墨学所知庆功的几件事迹整理成文，冥想广大学人。来佛寺周边十里八村的百姓都知道海庆老和尚为人忠厚老实，性情和善，他说话严重口吃，只有念阿弥陀佛时才吐字清晰，声似洪钟。他也只会这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当时寺院条件很差，清苦至极。庆功冬天一身棉，这套棉衣现存放于来佛寺金刚馆内。夏天一身单，常人难以想象和忍受，但他整天依然乐乐呵呵，笑口常开。庆功经常带着工具出去拾粪、捡柴、捡砖渣铺路，回去时饭凉了就少吃点，没饭了就饿一顿，从来不牢骚也不生气。有个当兵出身的和尚爱骂人，看庆功不顺眼，时不时的就对他骂骂咧咧。居士们有时看不过去了，就和那个和尚理论，而庆功只是淡淡一笑，轻声说：你为我消业障，我上极乐国。寺院的一些供果、饼干、糖块之类，因供放时间长了，有些变质霉烂，别人把好的捡完了，剩下坏的给庆功，他丝毫也不生气。有人说，这东西不能吃了，就喂牛吧。庆功说，老牛拉犁拉耙吃干草，活得够苦了，不能让他吃这东西。我不该受用，是我有罪业，不能再去坑害牛。于是就把这些东西都埋在树根边，或撒到庄稼地里去了。曹淑珍居士说，老和尚日子过得可仔细啊。他说，佛祖看着咧，头上三尺有神明，万物都有佛性，该咋受用咋受用。有位16岁姓陶的孩子，带着几个孩子到寺院玩，见庆功老师，就污言秽语地咒骂他，又用小木棍捣他的光头。庆功歪歪头一笑说，你想和我结缘啊？给你爹妈说说，我收你当徒弟，教你念阿弥陀佛，上好学，做好事，长大你家辈辈有富贵。1973年腊月初，天气寒冷，张庄村上有一头刚出生十几天的牛犊，掉进了3丈多深的水井中。这是村上唯一的吃水井，有300多年的历史。井壁完全用青砖砌成，井口围着4块石条，井壁上很多地方已经剥石成洞。小牛在挣扎的过程中，不断有砖块掉入井底，极其危险。有人说，为了一个牛娃子，不必去冒险抢救了。可是不去捞牛犊吧，它在井里卡着，这几百口人吃水可就成了难题。 一群人面面相觑，眼看小牛奄奄一息，挣扎不动了，但是谁也不愿下井。正巧庆公从这里路过，当时庆公就在村上劳动，见此情景，不由分说，让三个胆大的年轻人拉着绳，坠着梯子，他自己马上下到了井中。庆公在井中艰难地脱下年坎肩，裹到小牛身上，再用绳子拴好后，让人们慢慢地把小牛拉了上来。小牛得救了，而在拉庆公上来时，正好一块砖掉下，砸在他头上，鲜血顿时染红了他的脸。出井后，几个人围上来给他包扎。庆公不以为然地笑着说：“我流的血是佛祖叫我成佛时脸上做个记号。”旁边一位姓郑的中年妇女，原本不信佛，此时情不自禁地说：“吃斋念佛的人真好。”后来他开始学佛，非常孝敬公婆，经常做好事。庆公就是这样实实在在的一个人。他老人家没有文化，讲不出大道理，但在几十年的修行生涯中，他一直是这样用实际行动来诠释佛法，弘扬佛法。1975年8月，连续几天的倾盆大雨，致使张庄西边的小河水位徒涨，冲垮了数百年的一座石桥。当时还在生产队的海庆老和尚与一些村民一起带着绳索钢钎前去抢险，可是几十个人拼尽力气干了一上午，也没有把石桥修复好。因为有一块千余斤的石条被冲到了离桥基五米多远的淤泥中。大家都说，如果这块石条挪不过来，这座桥就算永远毁了。正当人们灰心丧气的时候，海庆老和尚慢吞吞地说：“快晌午了，让我再试试吧。不会让咱这里的人们因为没桥走而作难。”只见他喃喃自语了一阵子，其实大家知道他是在念阿弥陀佛。因为那时政策不允许，不能出声念佛，然后用一根钢钎和两根碗口粗的木棍，硬是把石条从淤泥中连翻了几个跟头，靠在了桥墩旁。人们都惊呆了，大家怎么也想不通，没有一个人给他帮忙。这样一个身材瘦小60多岁的老和尚，他究竟是怎么把这1000多斤的石条从淤泥里拉出来，并且还挪动了5米多远呢？当时的生产队长党志发后来说起，庆公在淤泥中挪石条的时候，他看见老和尚头顶出汗发光，但身上却没有出汗。后来有人问起庆公的时候，他笑着说：“那全都是阿弥陀佛加持，要不然我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大力气啊。”海庆老和尚在生活极端困苦的3年自然灾害时期，经常扶危济困，在大路旁为过往行人施粥舍茶。他自己缺吃少喝，经常饿着肚子，却把吃喝送给别人。这些在当地老年人当中是人尽皆知的。那时 庆功吃饭用的是茅草编织的草碗，他自己开垦了一片荒地，种一些红薯和小高粱。很多人都还记得，他经常把自己蒸好的红薯，或是做的野菜拌高粱粥，用茅草碗端给过路人吃。来佛寺刚重建的时候，仅有东屋三间小茅草房，一口小铁锅，做饭烧茅草根，生活很难维持。但庆功还是一直坚持烧开水，在瓦盆里泡上柳树叶供行人饮用。老护法党同立居士在多年后曾问起庆功，这种苦日子您是咋熬过来的呀？庆功说，全都靠阿弥陀佛啊。庆功为人极其厚道，方圆的百姓都对他很尊敬，但在寺院里却莫名其妙的总有人欺辱他。大约是在1982年，贤公老和尚慈悲，让庆功到桐柏山去常住了。一直到1987年2月才又重返来佛寺。他老人家的厚德善行，无形当中深深影响了这一方的百姓。人们每逢初一十五都会去拜一拜，谁家遇到难题了，都会想到去求肉身菩萨。因缘生案，南无阿弥陀佛。感恩细心的党秀坡居士为我们讲述庆功老和尚这些珍贵公案，在此随喜党居士的无量功德。墨学又从多位仁者那里了解庆功老和尚的一个细节问题，他老人家平时都是专念阿弥陀佛，但是若有人给他打招呼，他回人家却是观世音菩萨，几十年一直如此。观世音菩萨像前有副传统对联：自在观，观自在，无我在，无人在，问此时自家安在，知所在，自然自在。如来佛，佛如来，有将来，有未来，就这身如何得来，已过来如见如来。